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哈森。 今天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是哈森跟我们在一起， 3D 化新闻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是直播，然后在下午的5点到6点会有第一次的重播，在晚上的1点到2点应该是凌晨了，1点到2点有第二次的重播。同时呢，你在这个凤凰 FM 的手机点播上也可以点播到我们往期的节目了。那在3月份啊，最近香港的这个报章的主要的头条都是以这个剧情为一个主打啊，都是叫做伦常惨案。哎呀，这个好像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啊，这个三月份啊，通常这个油菜花开的时候呢，人的这个情绪也会相应的不太的稳。 菜花黄，痴子忙。 痴子忙， 白痴的痴 哦，这个、 痴子忙 就是 可能是， 那这是一种比较通俗 的 说法，对，可能是对于比如说有精神方面困扰的，或者说这个精神病的患者啊，在三月份通常的话会压力比较大，或者说这个发病率会比较高。那当然，现在关于这三件伦常惨案，在香港伦常惨案，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伦常惨案，哈森可以说一下吗？ 应该都是说，发生在家庭呢，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些冲突，然后呢，演化成一个有一个死亡啊、伤亡的一个情况，就是惨案。 伦常，也就是家庭之间的。 我们今天不用过分去渲染中间的细节哈，但是大家要首先知道是哪几件事情。一件呢，应该是在星期五的时候发生的，就是发生的时候呢， 上星期五 是发现了在大角咀的一个汤房里面是之前陈茂波，你记得吗？陈茂波当时不是有汤房的风波吗？ 对， 他是租租的，就在他那栋楼里面的中间的某一层， 在香港发展局长出租的 楼，发展局长陈茂波他的那个楼里面，然后呢就发现在那个汤房里面有一个冰箱啊，香港人叫雪柜，在雪柜里面呢就藏着两个头颅。最后因为呢之前是怎么样跟的一个凶杀联系起来的呢，是有一个29岁的一个80后了，他就去给警察报警，他说我父母失踪了，是从我呢多少多少天以前我们在旺角喝过茶之后他俩就不见了，但是最后呢警察就发现有可疑，为什么呢？因为是通过他们家的闭路电视啊，就发现呢那两个夫妻呢并没有出境，就是他说他们不见之后呢，他儿子讲没有出是因为跟我们喝完茶他们就去内地消遣了，但是就发现这个孩子在说谎，说谎之后呢，就那我就看到报纸说警察动用他们非常专业的那种盘问的技巧，盘问到最后呢，就那个叫做 Henry 的人他就崩溃了，崩溃之后就自己招了，他说呢其实我的父母没有失踪，是我跟我的一个同伴叫做阿亮的，我们两个人一起合伙把他们先骗到了大角咀的汤房里面，再把他们杀害完了之后，更可怕的是把他们肢解完了呢，把那些肢体给他扔到海里面，把头颅呢是放在冰箱里面雪藏，而且一看呢就不是当天的事儿，是应该是雪藏了很多天，这是第一起轮场， 差不多一个多两个星期。 好，第二天我记得当时我在星期六是上午坐在这个出租车上，然后听到那个广播里面又在讲，我以为是之前那个事儿，原来不是。元朗，就香港有个地方元朗区，那边也是挺偏僻的一个地方，相对于香港来说啊，又发生了第二件。这个第二件有哪个相像地方呢？杀害没有完全杀害父母，那个年轻人是90后，他呢就把他的父母呢就是砍伤了。我又看到另外一个细节，同样是跟他的一个朋友，两个人就说我要砍父母，一个说你负责砍我爸，我来砍我妈。但是呢他的朋友是砍他爸爸，结果他的朋友一抡起刀的时候呢半点没有犹豫，他的爸爸最后真的是被砍死了。可是他在砍他妈妈的时候呢心里还有一点点说我下不了手，最后就造成他爸爸被砍死，他妈妈被砍成重伤，就是第二起的惨剧。 你还说不渲染 的，第三 说 的 很详细了。 第三期，因为那天在播早新闻，我一看我又瞠目结舌，我说天哪，在君临天下，那是香港西九龙的一个豪宅，据说那 个 房子还是那个何鸿燊，就是赌王的哪个姨太太的一个豪宅，现在在出租在那儿，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凶宅。他呢，这个剧情就更狗血了。 是一个女士，40多岁，她是把自己的男朋友给那个千刀万剐了，然后自己呢就开始崩溃，精神紧张到在底下保安那儿，她说我杀了个人，杀完人之后，她就自己冲回到她那个豪宅是60多楼吧，自己在60多楼的窗户底下一跃而下，然后自己也当场毙命。 嗯，然后之前还再加上一件，你这么说的话，其实这个在公众都知道的一起这个死亡事件，就是在东铁有人这个卧轨，然后导致当天的这个火车应该是延误了 两个多小时。对，现在应该知道是一个中大的内地的女学生， 经济系的，对，一个内地的一个学生。所以这段时间可以说社会新闻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多，估计这个香港的几家报纸的社会记者都已经跑到已经是累到不行。但是还是大家在说到这么多这个连续发生的这个轮船惨案的时候啊，也是不由得会多想一下，哎，为什么呢？除了我刚才说可能跟这个我直接能够想到的就是跟这个季节，或者说每年在春季可能是精神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之外，还有可能有什么原因？ 首先讲是什么原因呢？哈森，你先说。 我想说说，就是我不晓得你们这一个多星期以来有没有看那个港文的报道的方法。 嗯， 其实就跟以前一样，就是去不停的宣言那个事情有多暴力，还有那个凶手有多变态。但是我觉得就是社会的新闻最重要的就是背后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就是为什么有这个原因。 我们先别急着看背后啊，先首先就事论事，大家一定是最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人。你想是杀的是父母啊，而或者是自己男朋友。 对， 那个男朋友也不单单只是现在他们是一个同居的男女关系，之前呢他们是应该是夫妻的关系吧，总之两个人是有一个孩子的。先说第一件这个惨案呢，就是把父母肢解了。据说呢，他爸妈对他从小呢是寄予非常高的期望，小的时候呢就把他送到澳大利亚去留学，然后让他学钢琴。家里是个中产家庭，就是爸妈手头上是有几套的这个物业，而且还有物业在内地收租的。他们呢据说是想要讹爸爸妈妈的那个财产，因为他自己呢是个宅男，就是没有工作。但是呢自己从澳洲留学回到香港之后找过几份工，但都是只做了短期的时间，做不长，所以整个人非常非常有挫折感。挫折感之后呢又去投资，就结交了几个朋友说我们去投资股票，但是投资股票呢他就一再的失利完了之后呢就想找爸妈，他还有一个哥哥，就找爸妈找哥哥去帮他还钱。之前呢是爸妈给他还了一笔，但是后来就他又屡次去投资，屡次失败，后来爸爸妈妈就拒绝，就不给他赞助了，就有可能是因此来萌生这个杀意。对，这是第一起啊。接着第二起是那个元朗那个孩子呢，具体的细节都没有看到了，总之也是一个很挫败感非常深的一个青年。他90后也是读书不成， 不让他打这个游戏机， 打游戏机，对，玩打游戏机，然后又是交了那种不太好的朋友还是干嘛的，最后就酿成第二起。第三起据说也是关于这个感情纠纷，因为他那个女士砍死现在这个男朋友是个富豪，他身家多少上亿了吧，可能还是，但是他中间又有小三又有小四，总之这个女的呢她不愁钱，但是呢就对于感情上非常失落，最后呢是发现到她男朋友有了这个外遇之后呢就极度崩溃，而且本身的两人感情纠葛是持续几十年，总之这个女士是看起来啊是非常重感情，但是目前在感情上遭到非常大的挫折，也是陷入崩溃了。 哇，这樊素你讲故事的能力真是太厉害了一口气讲了三个故事还不太停， 很详细的。 你要不要喝一口水啊？我发现你以后转行到 DVB 的这个电视剧编剧， 我讲完了，接着你们说，大家要反思什么呢？ 真是 反思， 我已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听了这么多沉重的故事，我需要缓一缓， 听听歌。 大家好，我叫刘明宏，你也可以叫我 Harry。 我在香港凤凰 U Radio 担任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由月早新闻和环球财经节目的主播工作。每天呢，我都会站在香港看两岸三地以及世界发生的新闻。以前没有做新闻的时候，我也在想新闻到底和我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可是当我每天24小时每周五天都只是工作工作工作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和这个世界隔绝了，我被世界给抛在了身后。所以从今天开始，每天早上抽出20分钟跟明宏一起来跟上世界的脚步。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哎，今天一说到这个香港的轮厂惨案啊，这个樊素今天非常的激动，哇，这个讲起这个故事 没有，这是很沉痛的话题。 咱们现在就发现这个女性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 这是很沉痛的话题。 故事的这个细节记得非常清楚啊，这个当然，其实你说我有的时候啊，你们不注意的时候，我也会偷偷去翻一下这个报纸的这个，比如说三版啊，或者说社会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么一种感觉，你会觉得这是，当然它非常惨。第二呢，你会觉得报纸它这么写的非常的不道德。就是比如说我注意到好几份报纸，它就会，它知道你想看。 嗯， 知道你想看，那他就往耸人听闻的方向去。比如说，对于一些细节啊，就有一家报纸专门这个派了记者到现在有一个那个碎尸案的这个这个儿子现关押的这个精神病院去访问他啊，然后在报道中写的非常的细，就是说他还描述当时现场的状况，有些动作啊，一些行为，那就是调用一个词啊，就是之前我们在说这个。香港这个低俗电影的时候，这个叫做 guilt pleasure， 就是一种让人产生愧疚的这个快感。 快感。 哎，我不是说我喜欢看到这个新闻啊，我只是说这样的这个报道的这个手法，它很强的一种刺激性在里面。 我想说有一个，我昨天买了一个杂志，就是都谈着这个轮船惨剧的那个 轮船惨剧，对 对。然后呢，他在形容那个孩子的那个凶手的时候，就好像在说一个故事，有一个 heroes 已经产生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为什么觉得他英雄？ 对， 对，因为他们写出来的那个方式好像是很神秘的一个人物就跑出来了，在静静的诞生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只是轮船惨案，就是刚才我说过，就是我们看那个细节之外，就是要看背后的原因。因为我看的那三单新闻呢，我除了感到恐怖之外，我就很担忧，因为头两单那个惨案的那个孩子都是很平常的一些孩子，就是好像在你家里的弟弟跟哥哥一样，就是他们喜欢打游戏机， 邻家男孩，对 对对对，就是躲在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危机是在哪里呢？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可以突然间变成。 你这么一想，其实这样的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小朋友在我们周围也不少。 对呀，对， 就是我觉得是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个魔鬼，就看你什么时候被激发，而且是被什么时候激发。真的， 樊素，你的魔鬼是什么 样？真的，哎，你说现在这两个孩子，我马上想起来之前在内地看到的新闻，就有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孩子嘛， 对， 他从日本回来，就在机场跟他妈妈起来争执，争执完了之后，他就一把水果刀掏出来，就把他妈妈给捅成重 伤 还是干嘛？ 对。 后来你知道判决的时候，他妈妈就在庭上大哭，就尽管是被孩子重伤，他还是希望法院给他轻判，因为他说怎么样都是我的儿子，而且我是觉得他是在日本，因为这么多年的留学经历让他自己是深受挫败，整个人是有点精神恍惚不正常的情况下才做出这样极端的举动。还有另外一例子是几年前药家鑫，你记得吧？ 对， 当时也是在内地是争议非常大的一个案子，就那个人是怎么着，是一个西安音乐学院的学钢琴的学生。你想钢琴系的，你会想象当中是一个啊很浪漫的很唯美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他是自己开车晚上呢，是把一个我记得是叫张妙的一个女孩子吧，给她撞伤了。那个女孩子是骑着一个电单车，撞伤之后呢，她没有去想要把那个女子给她拉到自己车上去急救啊、抢救什么的，她就掏出一把刀把她给捅死了。后来那个案子就是有媒体去采访他，就是问到他的一个成长环境。你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说那么多一个细节，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是在怎么样一个环境下，不管是家庭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长大起来的，这样的孩子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药家鑫之后他就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他自杀过很多次，你知道吗？就他觉得生活完全没有意义。就他小的时候呢，就被父母去逼着去练琴，练琴还不止，他有的时候没有练到，他会被父母关在那个地下室里面，就是没有窗户的，就是让关闭在暗室里面，让你必须要反省自己。所以他从小就那种深深的挫败感一直是延续到他的那个大学之后，而且是没有一个沟通的渠道，就基本上心里是一直压抑的自己的情感，他没有一个抒发甚至是宣泄一个渠道。所以说后来他说他把伸出那把刀捅那个张妙那一下，他是想的是如果我犯错了我爸妈又会打我，他说如果我把他给杀了我就没有人会知道他的存在了。就有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你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么想？你杀了人之后，你之后不要负责任的吗？你不会被判刑吗？他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你知道吗？就包括这次的第一个那个 碎尸案， 碎尸的那个，他也是，他会觉得哦，让他们消失了，那不就好了吗？而且我还可能消失之后，我可以从中去继承到财产，他就没有那种常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狂躁的。 你这个说是一种没有常识的一个表现啊，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其实就是说一般我们在普通生活当中这个心理疾病或者说精神健康的这个问题已经说是被很多东西给包裹了，大家觉得这是，有的人会觉得这是教育的问题，有人甚至会觉得这是社会的问题，那我相信肯定会有这样因素。但是以前我们很少去探究一个人的精神的健康状况，我觉得现在非常有必要说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到底在我们普通人当中有多少人是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病，这是一种疾病，一种痛苦。因为就拿这个抑郁症来说，抑郁症以前大家觉得抑郁症是心情不好，没有人觉得抑郁症是一种病，但是其实呢，这个我们之前看到有国内对于这个抑郁症的很多重新的这个探讨，你会发现其实这真的是一种病，它的你的就是脑部的这个就是你的生理啊会有一些会发生改变，而且 分泌， 而且这个对于患者本身是一种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征兆。比如说举两个例子，我看到这个在专业的网站介绍有什么样是属于已经是属于抑郁症的表现呢，就是人们开始因为女性啊嫌麻烦不想化妆，男性呢因为也会忘记剃胡须或者整理头发，有的人不愿意洗澡， 这种事情你说放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大家觉得只是一件小问题，只是生活习惯，那其实这个就已经是抑郁症的前兆。而且从数据上来看，抑郁症最后它产生暴力问题的自杀的概率，那甚至会产生他杀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高的。 Vincent， 你刚才说的抑郁症的一个男性的一个特质就是不洗澡，是不是？我想呢，就是一个反应来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不用跟其他人去交流、去沟通，不需要见其他人。他所以呢，他就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其实很多今天我们所谓的宅男身上恐怕都有或多或少有这样的影子。 其实我觉得他们呢，这些有精神病的人，他们除了生理上的这个问题之外，就是你刚才说还有很多繁杂的其他的问题，就是社会啊、家庭啊。因为刚才听樊叔说呢，就是那些孩子的凶手呢，他们的家庭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就好像他们的关系不是父母跟孩子，就是不停的提供一些比方说是上课留学的一些机会，还有给他钱，但是在那些小孩子心里面，他们的父母只是一个 ATM， 就是拿钱的一个工具，完全没有亲情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可以随便就是用暴力或者是什么样的对待他们的父母， 所以你 也没有什么感觉。 你倾向于认为这个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其实很复杂，不是单一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精神病的一个问题，父母一个问题。 哎，哈森，你说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不知道那个普通的香港的家庭就看到这样的新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因为你现在如果根据这个有限的新闻报道资料你来看呢，我觉得很多的现在的香港家庭对于孩子就是正在施予这样的教育，那会不会他们担心哦？说如果我也是从小让我的孩子上学弹琴，然后又送到澳大利亚去留学，他回来之后呢一事无成，又失学又失业又失恋，就什么都不成之后那怎么办？ 其实樊叔你刚才说的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我看到这个惨案之后我的有感觉到恐怖还有担忧，因为头两单的那个杀人的事件，他们那个孩子跟父母的背景跟香港很多典型的家庭也是一样的，就是父母有点钱，就是不同去赚多一些钱去提供一些更好的生活给那个孩子，但是从来不跟他谈话，不跟他交流的，然后呢小孩子可能是小时候是佣工去照顾的，他们也对也没有跟父母有什么交流，还有呢就是那些孩子都是因为觉得父母不关心他们了，就是家里没有人去理睬他，他们就到网上去找一些朋友去聊，但是在网上你知道就是如果他们心智没有成熟的话，他们认识到什么人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没有那个成熟的那个想法的时候就可能会容易就自犯什么错。 你这么来说我一直觉得好像香港是一个比较注重这个家庭价值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你反过来另外一方面说，真正这个家庭价值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去统计这个父母跟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的话， 超少的， 对，看起来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多。那是不是说这个？如果说只仅仅是在这个物质上啊，对于孩子的一个保障，就可以保证这个家庭的一个完整性，或者说保证一个作为亲情的这个纽带啊。那香港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工作或者生活的压力非常大，可能父母他根本没有时间，他为了这个养家糊口的这个需要，根本没有时间来花太多的时间跟自己的这个子女在一起，这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在破坏我们以前在说的所谓的这种家庭的价值。 可能还是父母对于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期望，如果说如果两个人根本就是期望值相差太大，仅仅我看到的新闻应该是他们几个家庭成员是住在一起的，但尽管是住在一起，我有时间陪你啊，可是我根本跟你聊不到一起去，然后他宁愿是每天花时间在网上去打游戏机，他甚至呢有过很极端的行为，说我想要去参演这个 3D 肉蒲团，说我要去当男主角，他还拍了一些视频还给他 po 到 Facebook 上，然后你在那个 Facebook 在 YouTube 上面看他 po 的一些东西，你并没有觉得这个年轻人有什么异样的，但是反倒他自己跟一些朋友交谈当中，他就会说我觉得我的人生活着没有意义，而且没有人可以听我讲话，我也看不到希望，就关键是我撑下去，你说表面上我跟你我情绪有问题，你会安慰我，哎呀你要坚持下去啊，你要说不定明天这个日子就好啊，但是你会发现你根本不懂我的，就是我的痛苦你理解不了， 我跟我朋友理解不了，我父母更加理解不了。如果他理解得了的话，他小的时候就不会逼我去我不喜欢做的事情。他那个29岁那个青年 Henry 叫做，他会说到我宁愿去花时间去打球，我要长个子。那现在他会就归咎于说我找不到女朋友是因为我个子低，然后说如果我小的时候你不让我去练琴，让我去做运动的话，可能就不至于现在。你会发现，而且现在社会上对于这样的一个讨论啊，很容易就会说这是宅男的出现一个大问题， 好像把宅男全部都打成一个 标签。对，但是宅男又跟犯罪能画上等号吗？似乎又并不是。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特定的例子。 对， 尽管说现在看到好像背景都差不多啊，但是每个孩子一个心理的成长、心理的这个有什么样的异样呢，都是一个个不同的案例。所以尽管说现在有报纸去采访到的当事人，但是因为碍于可能会妨碍司法公正之类的，如果说这个事情有定论之后呢，我们真的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有细节性的报道，有反思性的报道。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各有各的不幸。休息一会儿，三句话新闻待会儿回来。 星星的早 我是卫生防护中心的张竹君医生。要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尤其是在流感季节，最重要的是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要经常用洗手液洗手，触摸口、鼻、眼睛之前，或者咳嗽、打喷嚏、用完洗手间之后，更加要这样做。如果不舒服，好像发烧、发冷、头疼或者咳嗽，就要戴口罩，尽快看医生，不要上班上学了。 上班好郁闷， 听这里。 开车好无聊， 听这里。 夜晚好寂寞， 听这里。 U Radio， U Radio， 你随传随到的好朋友。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刚才说到了，这在香港最近连续发生的轮船惨案啊，这个非常多的案件，非常充满了血腥和暴力。那就有人试图在这样的案件背后找出一些原因了。那我们最近看到的，在这个香港文汇和大公的这个报纸上出了两篇神论啊，这个说为什么香港的年轻人那么暴力呢？哎，因为社会运动参加的太多了，一天到晚上街去游行，所以说。受到了这股哎，按照这两篇文章说的歪风邪气的影响，哎，这两篇评论出来以后，哎，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就不止轮船惨案那么简单了，又回到说现在香港的一个政治或者说社会的一个光谱上去。你们觉得到底这个有直接关系吗？这个年轻人经常上街游行或者参加社会运动，跟大家的 暴力倾向。我还觉得是看东方看苹果看多了呢。你看这个东方的神论说。啊，事件的表面原因是年轻人不满，长期受到家长严厉管制，亲子关系逐渐破裂，由怨生恨。深层原因呢是社会问题丛生。有人说香港病了，其实香港不仅是病了，而且中邪了。病了可以医，有病兼中邪就无药可治。你看，就整个社会的一些新闻，你说每天在头版头条都全部是充斥的，这个香港又是病了，又是中邪了，说什么什么什么将亡必有妖孽，说整个。天象也有意啊，说三月会下冰雹啊，这整个是香港是已经中了毒咒啊什么的。你说每天看到这样的新闻，你整个心情会好起来吗？如果说年轻人，现在还有一个评论说，为什么三天接二连三发生了？因为第二天的看到第一天的，第三天的看第二和第一天的，受到了启发，所以呢就慢慢的这个传染病似的了。 不得不说，有的时候你看蠢报纸，人会变蠢。这个我这里看到有一篇啊，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一个分析啊。他说这个他强调说这次的很多暴力的对象受害者是自己的父母这样的现象。他说，这两位这个杀害父母的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身形呢比较矮小瘦弱，没有太多的交际，没有认识太多的朋友，没有正当职业，自我形象低落。套用这个近代的词汇呢，他们就会被人归为所谓的这个宅男。当然又是宅男，有很多种宅男，他们这种属于宅男当中可能比较自闭的这一类啊。说他们在网络游戏世界呢，只要把自己手指训练的这个敏捷啊，就可以在网络世界里面以难度极高的还有仿真度极高的方式去杀人。因此在他们的现实世界里面非常的这个受到打压，但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他可能可以获得一种成就感， 所以 要回到现实世界就 参加的太少了。 对， 说每天让他们去游行估计就不会 出事。因此啊，我想说的就是啊，这个社会运动这件事情，尽管说香港的年轻人很多上街啊，去参加抗议啊游行，会有一些暴力的这个问题，但是反而我觉得这是让大家回归到社会网络当中的一个很重要， 去参与社会的活动。 别的不说，不管你搞什么游行，你要上街，这是一个体力活，对不对？ 对， 就跟你这个出外做运动，去晒晒太阳。 对， 这个以心理这个健康师的这个讲法来说，你多晒晒太阳是非常有助于降低自杀率的。 还有你出去，你起码你多一些机会跟人家去谈话。 没错，然后很多人在你说这样的宅男啊，他如果说这个自我的认知比较低落，他有自卑感的话，通常在这样的这个抗争的群组里面能够找 他会有一种成就感， 找到一种认同感，认同感包括一种这个社群的一种意识，反而我的这个看法跟这个文汇大公的这个看法恰恰相反。 对，他会 觉得 我观点有社会性。 医治香港宅男的这个办法，就是应该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 那天还看了一个神调查，哈森给我们说一下，香港好像算出了一个痛苦指数。以前听幸福指数多，这次痛苦指数怎么算呢？ 对，其实那个是一个大学做的一个痛苦指数，他访问了1500名男女。平均都是男女平均的一个市民，然后呢，他们就查出来，就是70%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不同程度的痛苦。那主要的原因都是哪几个？我想你们知道吧？ 房子我可以想象啊， 通胀的问题， 这个什么上升空间小，流动性差。 就是我看到呢，就是他们还有调查呢，就是说那个家庭收入介乎这个1万到2万块的那个家庭，就 家庭收入啊， 对对对，特别的痛苦。 那就是属于低收入的家庭。 对对对，就是你很简单，如果是父母每个人有一份工作，他们薪金就是每人1万块，这是差不多是香港最低的工资，那就是最低工资的那一批人 最痛苦。 对对对，其实呢，那个调查的反映呢，主要都是说那些痛苦的人都是跟钱有关的。所以就是在香港那个钱那个概念那么强的那个社会里面，就特别多一些人就跟人家去比。比不想的话，他们就想歪了。 所以他这个香港的这个痛苦跟钱是直接挂钩的。 所以说那天哈森也在我们私底下聊哈，说香港人要想幸福一点，那必须得降低期望，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 降低期望。 你说尽管梁振英在天津出访的时候说，哎，你看内地和新加坡都比香港人住的要大一倍啊，我们呢，起码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让上楼，还要让大家的人均的居住面积给翻一倍。结果就有智库笑他了，他说这个理想是不错，可是呢，我觉得三届特首你也做不到。所以说香港。如果在这样一个这么逼仄的环境下啊，竞争力又这么大，这个金钱压力这么大之后呢，我们可以怀抱着社会理想，比如说我们就期待三届特首之后他就给我们做到了，但是目前呢，可能真的是得自己先学着怎么样去调试自己的心态，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之上，你先把自己的事儿给做好了，该减的压就减压，该做好的事情做好，可能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又可以找到这个认同感，又可以找到成就感，但同时没有必要去加上过重的负担和攀比。 我最后这个找了几条网上专家的这个建议啊，怎么样防止这个抑郁啊，或者说这个放松心情啊？第一是 变幸福， 踏青就是多跟自然接触，到外面走走。 这个香港是做得到的。 哎，香港的郊野公园很多， 啊、对、 大家这个，我们公司隔壁有海滨公园，凡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 去。 不要砍我， 驱赶我心中的魔鬼。 不要砍我， 接着 啊。第二叫宣泄法，宣泄法凡素不建议使用。 为什么？ 是怎么样的？ 压力到一定程度，可以找朋友出来宣泄。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宣泄是，比如说你打他一顿啊，还是 没有建议什么方法吗？ 没有宣泄，我估计 是小朋友啊， 倾诉吧， 小朋友 倾诉吧，哈。还有第三种呢，叫做自托法。自托法就是参与有益身心健康的社交活动和文体活动，广交朋友，促膝谈心，交流情感。这个上街抗议，不知道算不算？啊，第四呢，叫做松弛法。松弛法，深呼吸。然后如果说你心情不好或者有自杀念头的时候， 空气比较差怎么办？ 迅速 呼吸。 北京的朋友不建议使用啊。这个，然后他说你要如果有自杀的念头的话，迅速离开现场。比如说你站在楼顶的话，就不要待在那边。然后第五叫分散法，就是做一点别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个都不是很难啊。这个大家可以这个记住，然后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我觉得这里面比较直接的就是，哎，出外去走走，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比较好的。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公布一下等会儿有话直说的话题了。今天我们接着说奶粉的事儿，香港的限奶令啊，现在问你了，你觉得应不应该马上给我改回来呢？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了，前几天讲到一个叫做南京的南教教的网友呢，在香港现在有说是冤案啊，因为带了这个奶米粉，后来是海关执法呢是出现非常大的争议。那么现在的这个高永文应该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也接受过南方周末的采访，就回应了三大质疑，最后他就一句话，他说再改回来也是比较容易的。那么你觉得香港的限奶令是不是应该立马改回来？如果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拨打1872346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使用一键 call in， 好，现在就可以打进来了。 勇气冒险。 咖啡和牛奶相遇，就有了拿铁。当牛顿和苹果相遇，就有了万有引力。当小天和轩轩相遇， 小天怎么又偷吃我的零食？ 轩轩，你的鞋子快要堆到我的门口了。 小天，我生病了，可不可以给我买点？ 轩轩，你可以帮我订 cos 吗？ 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天天互动，和你相遇。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半到1点钟，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探讨香港这个限奶令啊。限奶令自从推出之后呢，争议就没有断过。那么现在就有人说了，这个限奶令是不是该到了这个再把它修改回去的时候？ 奶粉的话题咱们已经提了很多次了啊。这个有人说凤凰卫视变成钓鱼岛电视台，咱们凤凰 U Radio 马上变成奶粉电台了。 好，我们来马上接听今天的第一个听众电话，房小姐。房小姐你好。 啊，你好。 你觉得香港的限奶令应该把它立刻修改回去吧？ 啊，我觉得应该立刻修改回去。 为什么？ 应该解除对奶粉的限购吗？哦，我觉得这样很容易伤到那个兄妹情了。哦，我觉得我希望这个措施，就是我觉得这个措施会影响到两岸的关系，而且会影响这两岸的和谐发展嘛。 主要是会影响关系。 大陆和那个香港本来就是一家人，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好的，谢谢。房小姐从哪里打过来的？ 在广州。 嗯，广州。 嗯，的 好的，谢谢，谢谢你的意见。 房小姐说：“一家人不喝两家奶。好” 好， 下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北京的 赵先生你好， 北京的赵先生吗？ 啊， 哦，不是北京， 我是湖北的， 湖北的赵先生， 您，怎么看香港这个限奶令？您觉得需要把它改回去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我不是特别的认同刚才前面一位听众的观点。 嗯， 那我主要的观点是觉得，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关键是督促内地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这样来逃避这个问题。如果老逃避这个问题的话，那香港它也不是一个替罪羔羊，因为中国内地有13亿人口，这么多的人口基数，那一个香港再怎么大的话，它也就这么大块地方，它是始终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 嗯，所以 呢，我觉得现在香港非常的尴尬，就是说它可能如果管得太严的话，那可能国内的人觉得它不近人情；如果不管的话，那港人又会觉得他们没有作为。又影响到他们那个像一些利益了，就是本港的居民的一些利益。 嗯， 那我个人就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改来改去，这样的话会对内地的这个形象，不对香港的形象会大打折扣。 嗯， 然后这样一个行为，就是要督促内地一定要整顿自己的这个行为，就一定要监管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不过我觉得呢，以我的观点来看，因为如果说到奶粉的话，相对来说我还比较熟悉，因为我自己也在工作过一段时间，就类似于这个奶粉，我知道你们的质量还有你们的水有多么深。 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具体讲讲吗？就是简单的说一下， 说 现在的 工作的时候，在国内的一个算是比较非常一线的一个品牌。 你是在哪个部门工作的？ 可能广宣这一块啊。 广宣 广告 宣传这一块的。 对对对。 所以你是说的是内地奶粉的质量跟香港质量确实是差很多。 而且对，而且好像我是知道的，就是说以前咱们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品牌的话，是在香港好像是有销售的。 嗯， 现在据我所知，好像都快处于一个下架的边缘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销售。 下架是因为质量问题吗？ 对对对，而且屡次爆出一些质量的问题。 嗯， 不过它相较于其他的另外一个品牌的话，相对来说可能要稍微好一点点，好那么一丁点，但是呢，也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去年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在5、6月份的时候就出现过一次事情，而且呢当时在内地也算是比较严重的，就立马就下架。那下架了以后的话，他没有就是说去查问题去了解问题，只是暂时避风头，然后发相关的声明。 嗯， 所以这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奶粉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香港政府没有必要去改这个东西。 嗯，但是按你说的话，应该是这个，尽管说内地它的质量很差，应该是香港不限制，让香港奶粉可以源源不断进入到内地才符合逻辑嘛？ 对对，但是的话，香港的奶粉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就是以香港这个东西为突破口的话，让大家都来带奶粉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它只是暂时能避一避。 嗯， 那以后如果像我们内地的，像湖北的或者其他的更远的地方的人，如果想来买呢，那香港的话，到时候就不是一个仅仅限购奶粉的问题，那事情会越发的严重。 好的，谢谢。 现在的问题已经摆在这里了。 好的，谢谢你，谢谢这位湖北的赵先生。好，接下来这位应该是李小姐，李小姐从哪打过来？ 哎，你好。 嗯。 北京 打过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之前两个听众完全不同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就是觉得应该香港还要放宽一下吧，因为香港原始的这个资金积累，不是有一部分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陆太封闭，所以有一些可能是物资在中间做了一些什么 carry 啊，还是什么水品之类的东西嘛，所以现在怎么反而好像世界越来越开放，中国大陆越来越开放，但是香港反而有点就这种回缩收缩的这种感觉。 嗯， 而且前一阵听说好像也蛮大事件的，就是有一个内地的女生，然后她带米粉，因为带米粉还被就是限制，好像被罚款了。 嗯， 在网上很冤啊，大家民众的反应还蛮激烈的。 嗯，所以你对于这个 由此又引发了很多就其他的一些的讨论。 嗯， 是不是香港现在开始对大陆人越来越排斥啊，还有一些说什么孕妇过关啊，被海关要求敲肚子啊什么的之类这样的 topic 也都出来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好的。 嗯，但是你看到香港的卫生局长说到说是因为香港的妈妈都买不到奶粉了，说这是香港人的生活被破坏了，那你会同情的香港人的生活，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解的做法吗？香港的法律？ 嗯， 如果真的买不到，那我觉得肯定是我会理解呀。但是我也看网上有一些消息是说，其实也是买得到，只不过是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或者是稍微比原来贵了一些，大概是这样的原因。 好的，谢谢。 OK， 好，谢谢，谢谢这位北京李小姐。好，我们再来听到一位吴先生，吴先生你怎么看？ 哎，你好，我从广州打过来。 从广州打过来，你怎么看待刚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 应该针对这个现状来才做决定吧。那到底现在香港是不是缺奶粉？是全部奶粉都缺，还是只是缺某些品牌的奶粉？根据这个现状来提出这个解决的办法吧。我们也实行了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限购令，那限购之后的效果是怎么样的，也要去视乎这样的一些情况了。那如果是全部都缺买不到，都是真的缺奶粉的话，我觉得是应该继续持续的去下去实行这样的一个措施，因为真的要保障香港当地的妈妈的一些利益。但是如果只是缺了某些品牌的奶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政府去约谈这些某些品牌的，就缺这些品牌的这些供应商去进行一些沟通，能不能加大产量，加大供应量，这样可能会好一些。那如果是像现在这种情况，就一刀切全部不让带奶粉的话，我觉得也伤害了奶粉商他本身的利益，也伤害了内地妈妈的一些利益。这个港府呢也是背上了一些立法程序啊，违反世贸觉得这些规定啊，这样的一些骂名，我觉得这个是多方的不讨好的一个事情了。 您是从哪打过来的？ 广州。 从广州打过来的。好的，谢谢您的意见。 对对， 说得非常全面啊。 好， 那今天我们应该是会再接听最后一位陈先生的电话了。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好。刚才听到我们很多听众啊，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的看法也是应该立即取消。因为第一个呢，香港是一个这个自由港，它那个就是说对于贸易是一种自由，它可以大量的进口奶粉来满足这个香港本地这个就是说妈妈的需要。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大陆的奶粉确实质量不过关，就是说大家买点这个奶粉的话哈，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应该是取消。 您是从哪儿打来的？ 四川成都。 从成都打来的。所以说如果说他取消的话，会在鼓励您就是来香港买奶粉的这个欲望吗？您觉得会影响你的那个个人的需求吗？ 那个因为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去香港澳门或者就是说其他的地方的话哈，只要就是说出境，就是说这个为自己的亲戚朋友有孩子的带奶粉是一个都是他们的要求。因为主要是内地的那个奶粉质量不过关嘛。如果就是说这个香港就是说这个可能是屈从于什么样的压力吧，我想香港政府这个限制大家购的奶粉的话，就是说大家就是大陆的这些孩子的话啊，又去吃那种什么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奶粉，这是不人道的。应该立即取消。 好的， 限购的话可以限购奢侈品，而奶粉不应该限购。 好， 谢 谢您，谢谢这位从成都打来的陈先生。 陈先生有一个最后有一句话说，可以限购奢侈品，但是奶粉不要限购。这个限购奢侈品，为什么要限购奢侈品呢？大家。 你觉得为什么呢？ 我暂时没有办法理解啊。但是就是说陈先生的意思说，如果说都是因为游客给，对对，都是因为这个游客给香港造成压力，那么如果说必须要限购会减少一部分这个流量的话，那宁可我们在不是生活必需品的这个奢侈品上减一点，那能够在这个所谓生活必需品的或者说在这个对婴儿很重要的这个奶粉上面能够增一点，但是可能这个平衡或者说这笔账呢，它可能这个算法不一定是这样。 我发现还是两地当中这个信息可能是有涉及到不对称。就是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会制定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条例，甚至是香港自己人也有一点迷迷糊糊的。比如说海关，我看的那个条例，那到底是那个米奶粉算不算嘛？到底有没有违例嘛？所以它整个的咨询时间可能就太短了。即使是现在大家讨论到这么多，我似乎没有感觉到两地的这个居民有因为这个法律的出台和咨询和讨论再次有增加对互相了解的一个， 反而这个分歧是越来越大了， 反而是更加觉得我应该从我的角度出发，你从你的角度出发，大家更加的不太理解的感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的内容，谢谢你的收听，也谢谢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再见， 再见。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That's why I'll always be right.